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任总啊，这个话篓子这这说不完。咱们上次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任志强总任炮手，他愣说啊，房价没有你说的那么多倍的增长，反而他说真正需要辨析的是到底这些年是地价涨了还是房价涨了。 对， 我想啊，他好像愣是觉得这个房价现在涨得有理，对吗？哎，但是我给你看看，我就说我没子弹，跟他信息不对等，我找点别人说的，我找点别人说的。你瞧，这是你们同行啊，王石说，就关于这个房地产，民怨变成民怒，这就不是地产泡沫破裂那么简单。然后这个白岩松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都讲， 你先问问他以前说的话里头有几次说对了。 这个行，我再说这个啊。 去年他还说三年别买房子呢。 哎，那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一个场合，他还跟我说今年房地产怎么样？他说5%微涨，现在看来像是5%微涨。 现在也没超过这个数。 国家统计局不说涨了1.几吗？ 没超过这个数。 我们再看啊，说这个我的同行了啊，这个白岩松说，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这个话说出来了。然后这个经济学家郎咸平讲，说出来你别睡不着，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每小时30美金呢。第二名是美国，22美金，泰国是2美金，我们呢全世界最后一名，每小时8毛钱呢。 对呀，反正我们人均 GDP 排在第128位嘛。 我再给你看看啊，最近任总还作诗呢啊，我看看你写的诗啊，这个 顺口溜， 顺口溜啊，国土部再出文件查查查，就是不见数量加加加，天旱的地开了花，天冷的春冻了茶，地价茶价开了闸，春来不见树发芽，量跌不见降房价。长城内外只飞沙，这是沙尘暴。你说这个量跌不见降房价，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总量，就是购买的销售量， 买卖少了， 少了， 价钱还在那里， 但是价钱还没降低。为什么？ 为什么？ 房子的总量供给不足，所以大家都愿意说，我即使卖不出去，我也不卖。 刚性需求 还在，物以稀为贵，对吧？只是你市场认为，这个政策认为它要限制，所以老百姓出现了观望。到3月份的数字已经开始发生变化，3月份最后两周数字已经出现交易量的上升问题了。但是供应量并没有见极大增加。 现在，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土地价格的问题，我认为供求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增加土地的总的供应量，很难解决土地的天价。 他的意思就是钱都是政府拿去了，地产商赚的余地不大。 地产商怎么说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从报表中看，他也没超过8%过。所有的上市公司现在已经有60多家公布报表。 意思说，老百姓要不满意的就满意那些地方政府，因为他们卖地卖的太厉害了。 对了， 卖地赚钱太多了。 你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问题，才有可能合理的解决。 可是那个地方政府卖地已经成为他们 GDP 的很主要的一个来源了。 对， 那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 同样。就是要解决土地制度的同时，要解决我们财政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 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这些卖地的收入应该拿出来很多钱来盖这些廉租屋啊，或者公共用房啊？ 这个我们已经有规定了，从98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拿土地双金的15%用于盖保障型住房、廉租房。 15%是不是太少？ 后来我们建设部写了报告以后，国土部只批了5%。第二次我们又写了报告以后，国土部把它涨到了法定的10%。也没有达到我们98年提出10%。 那么 不要以为这个比例 那种所谓的叫什么经济适用房啊，还是限价房？ 那是第二类。 你知道这第二类 帮助？ 最近不是深圳出 了帮助和政府免费是两个概念。 你听我说，在香港有50%的人住在公屋里。 我同意你的看法。 香港50%的人自己买楼的，另外有50%人一辈子住在用几百块租的房子里边。 我非常 那中国为什么只有1.5%的人？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分配这个市场改革以前的情况。按现在的存量算，我刚才说了，房改房大概占50多。公租房就是现在还有的没有房改的国这个房管局管的房子有11%，这是非常低租金的。加起来已经63%了。对吧？还有一部分原有私房，就是解放前留下那些私人产权的私房，这个比例也要达到10%左右。这三个部分加起来 已经达到80%了。 你讲的这个是常住人口，而且是旧格局， 是城市建成区的 现在 存量统计。 现在的城市，比方像以深圳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只是200万人。可是现在实际上城市的人口是1100万人。 深圳你说的很对。 对，所以在北京上海也有这样的。 我们如果查完了以后会发现 它的廉租屋的需求非常大。 不对。它的户籍制按您说的200万人算，一个人平均有4到5套房。这是私有产权房。但从租到房子里面计算，深圳是全国住在自己房子里头比例最低的，就20%。 对。 有80人是租房的， 租房的， 也就是说，他当地人提供的社会可租赁的房屋数量是全国最大的。反过来说，一个数字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住的房子是我私人所有的，占99%，只有1%的市场化。这倒过来说明，在市场化城市最发达的地区，租房子租的最多。 对， 尽管它不是公家提供的， 我 但倒过来说，最落后的地区是私有住房产值最高的。 我们可不可以看说，将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往深圳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更大，往乌鲁木齐那个方向可能性小，对不对？ 我 所以盖廉租屋解决新的城市人口 是 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 不，廉租屋的概念很清楚，北京是规定人均居住面积少于7.5平米， 你可以把这个面积放高 吗？人均收入少于多少多少？到7.5平米，北京只有7.54万人， 对， 已经解决了几万户，而现在呢，完全可以在今年或者明年全部解决完。 那 100%解决。 那我的问题是，假如把它提高到20平方呢？ 提到20平方， 那其解决的就要大了， 就不叫廉租了。廉租是什么呢？是保障居住权利的一张安全网。但是你到20平米就变成弹簧床了。 但 所以我们现在说经济适用住房都不能达到你的标准， 那为什么 三个人居住就是，所以你的面积 很小。但是啊，这 是两个标准。 我跟你讲，你这个经济 适用房，一个是政府白给的，一个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免收土地出让金的。 但是、 这是两种不同处理办法。 你知道最近深圳出了个事儿吗？就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嘛，给人家网友弄出来嘛，50辆豪车都是那个名车，结果这一调查，至少有10几辆车确实是这个经济适用房的业主开那么贵的车买这经济适用房。 所以 那像这种是怎么？ 所以我就提出来了，建议他取消这种方法，然后把人头把这个砖头补贴啊变成人头补贴。世界各国从二次大战之后，像欧洲这些国家都走了这样一个经历，就最开始时候大家没钱，我都要用砖头补贴的方式给你盖房子，最廉低的房子或者让你去住进去。第二步走的就是人头补贴，只对收入低的人给你补贴，而是按人头计算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在砖头补贴里出现的你说的大家用一个假的收入申报去取得这个住房权利，然后自己还可以买更高级的车。 你 所以这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 你的意思说廉租屋这个方法在中国内地行不通？ 廉租屋在北京在中国是2007年，我们大概经过了10年的奋斗，才迫使政府出了24号文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廉租房，或者叫大。 你觉得将来应该发展吗？ 其中我不认为大量发展，因为它有多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实行的，叫做收购了一部分房子，不是新建，它可能在城区里的稍微破一点小一点房子，然后给这些人去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除了建廉租房以外，廉租房以外，还有一种办法是补贴。给你租金补贴，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就近或者适度的去选择。然后这个租金补贴，如果你愿意住的小一点呢，可以补贴你的生活标准。这两种方法都在执行。建廉租房我不太同意，很多地方政府都怕形成一个最终的贫民窟。现在在小区里配建的已经出现了，同样的小区，同样的花园，同样的公共设施，但是物业管理费收不上来。这些人就会和原来那个商品房小区 另外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出现了很多， 贴了一个标签，就是你住在贫民窟。因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的平等概念非常之强，它不像香港那些安于一定的社会阶层， 没错， 所以人人都要争同样的东西。 在印度这个等级差别也是大家都承认了，无所谓了啊。 中国 北京不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集中建廉租房时候有个问题什么呢？他原来在可能在旧的城市区核心区里头居住的一个很小的房子，但是他可以卖茶叶蛋活下去，他可以修自行车活下去，他的子女上学就近，他都可是搬到那些 让他们去通城通 不是去通县搬到那个 廉租房小区里头啊，可能没有通县那么远，可能就在很近的地方，他也没办法去修真传。 周立波的说法叫偷都没地方好偷。 对了， 咱们去一下， 他没有办法去卖柴蛋，所以他很多人不去。 行， 叫北京有一部分人不申请。 广告时间，你先回避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你说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你今年这个房价，嗯哼，这个涨啊涨，涨涨涨。那么一同，我现在有时候觉得这个国家政府说话呀，你到底都不知道是听谁的。说是要平抑嘛，说是不能再涨了嘛，这个，但是为什么又涨？那么又说什么78家央企退市？嗯哼，但是又有人说这78家央企退市是个大忽悠，嗯，并不能真的起作用。 我也觉得是，因为它占的总量太低了。所有的央企都下来才占了5%的总量，所以它不是核心，但是它起这个害群之马的坏作用，就是帝王一个帝王就把这个周边的地区和整个社会搞乱了。其实我们的帝王才有多少，把这几年的帝王都加起来也没多少，而且90%的帝王集中在7-8个城市里头，剩下的城市都出不了帝王。 你像中原地产有一个数据、啊、但是 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坏的。 中原地产数据说是去年就是北京全部这个土地交易啊，这个国企拿地拿了59%啊，说是今年到现在好像是62%啊，这个 呀、啊、这都所以说在这7-8个城市里头充分体现了国企和央企的这个实力巨大。但是你要到2-3线城市，你会发现那儿找不到一个央企。现在2-3线城市的领导们、市长啊书记巴不得我用最优惠的政策请你去， 把你央企拉过去， 对，我希望你给你最优惠的地价请你去。为什么？我那个地方的房地产没有起来，我那个地方大片的土地开发是没有钱的， 炒高，可是 还没有钱呢，还不是开，我卖地卖不出去啊。 我觉得他有一种等级 论，所以这个不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你没有资格住在北京，没有资格去上海，你只能去2-3线城市，是这意思吗？ 你说的对呀、啊， 这政策不正确、啊。 这个如果北京的房价是全国最低的，是不是它就不是5%的问题了，而是有几乎全国的人都住到北京来，你受得了吗？他一定用房价做一个门槛，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这样，最后就是。高生产能力的人，你进这个城市， 这只能通过商业运作实现，而不能通过社会规则来限定。 没有社会规则，就是个房价呀、啊，对吧？因为政府有一条是必须保障居住在你这里的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不管是廉租房还是什么， 咱就说 吧。如果我没有一个适度的门槛，所有人都可以把户口迁过来，所有人都可以住在这一个城市。 那你觉得现在北京这个房价是合理的吗？ 我也没觉得这北京房价不合理。现在问题是什么、啊、你说的涨涨涨这个概念和中央所说的这个抑制啊是两个方向。 怎么讲？ 我说房价是涨的，但是我没有希望这个100块钱的房价不能涨到101块钱，一定要涨到200块钱，这叫过快上涨。所以中央精神很清楚，我们要抑制是过快上涨，就像刚才教授说的，对吧？他算的一些核心城市的核心部位的房子可能涨了100倍，是吧？这叫过快上涨，或者10倍、20倍都有，是吧？这是过快上涨。那么倒过来说，还有一些地区的房价是在降或者没涨的，所以在全国统计数字就出现了差了。 大部分 对吧？这个毛病在这儿。 大部分人现在的共识，大家都同意的是两点：一，房价涨得太厉害了；二，它还会涨。 对， 就这个就是使得所有的人最困惑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要解决的二。还涨这个事儿是固定的，没办法。但是不要出现 今年就 你不是，我们可以看看人口因素、城市化因素、政府投入因素等等等等。政府在不断投入修地铁、修这个、修那个，它能不涨吗？医院、学校、教育配套各种方面都好了，房子为什么不涨？ 我就问你简单的问题，我代表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问个问题，他们现在的现实问题，这不在凤凰卫视吗？在北京这儿工作吗？那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办呢？ 他们就租房子吧。具备有钱有能力就买啊，没钱没能力就别租在北京啊。 那 你凤凰卫视在全国各地都有地方，你干嘛非得临时来了就行了？我再回去回去啊。 我们搬蒙古内蒙办公去。 不是搬内蒙办公，你办公可能还在这儿，对吧？但是一定要换一个人，具备在北京安家立业的条件的人。 人中 不简单了吗？ 人中讲的对，长的呢，政府也希望。 国家实力也强，但它带出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贫富不均，弄不好下面会反；第二， 我同意， 房价涨了以后，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下降。 不一定， 人家以后工业科技，你看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一定， 全部工业都赶走了。 工业赶走，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它服务业提高了的话，工业赶走没什么错。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它不发展工业，不发展科技，就等于一个人不靠脑力生活，不靠体力生活，就靠卖身生活。卖身最容易赚钱， 靠脑力生活， 长远没有出路。 比如说我们的科技啊，我们的动漫啊，我们等等等等。你看看纽约有多少工业生产加工业，没有，纽约的产业工人不到4%，主要是集中在码头，剩下的它都是以第三产业服务业媒体业什么等等等等发大财，而它的增长速度还是很高的。 你的意思上海北京都得变成， 上海北京的核心城市应该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向世界发达国家看齐，提高到80%-90%，北京现在是70几， 这个 北京几乎现在已经没有重工业了， 很普遍， 对吧？没有重工业了。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领导不断要用工业加工业来维持 GDP 增长，这是个错误观念。有些地方劳动力低价，它可以用这种方式向转移，就像我们发达国家向非发达国家转移，同样和开发商也一样。我们开发商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地，我们就去二三线城市。那你为什么非去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子，还要赖在这儿不走呢？ 所以你的意思，竞争 我们都走了，是吧？ 我们都走，走通县去， 赶走北京剩一人。 不， 我跟你说，将来你照你这么说，北京、上海就是个万人恨的地方， 不是 全国都恨这地方，都是些什么人在这儿住、啊？ 纽约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变成万人恨。你那是阶级斗争观念造成的，对吧？ 你说起阶级斗争观念，我倒是想起最近你写篇文章， 对， 你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看？ 我的文章里就认为啊，现在是比较性的，就是他刚才说那个，我原来是处长级，我住到两居室、三居室，我挺好的，但是别人比我更好了，我就觉得我不好了。其实他那个房子在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还有儿子 对吧？ 儿子 这就是个比较， 就买一套就比他老爸神气了， 这是比较过程。实际上我们算算。在全国现在存量的住宅里头，超过100平米的房子连20%都不到， 是吗？ 北京连20%都不到， 超过100平米。 对，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大房子好房子太多了，但是它有一个就跟我们说的地王一样，产生的带动性效应是极大的。全国我们现在存量住宅里头大概1.4亿套住宅里头，大概1.2亿套住宅的平均面积只有68平米，非常非常小。 这是存量， 这就是你说的。我们老的房改房子那一大堆，那个坨子很大，那一堆都是以低标准建设的房子，因为那时候限制你小资产阶级， 哎， 所以我们尽可能把那个建设成本压低。 我们现在 因为是国家计划经济，所以要严格控制造价，所以分配不均了嘛，所以那一大批房子占的总量是巨大的。 所以呢，现在中国世界第二大 GDP 了，所以新一代的90后，他们说的买房的概念已经不包括你刚才讲的那批房子， 小房子了。 对， 所以现在， 所以这些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房， 房价从来没有被列在第一位上。但是我们二手房是不是就是房子呢？这就出了毛病了。美国我们看看，一手房大概只占比如说占10%的话，二手房要占到70%-80%-90%的这个样子，它供应量很低，50到150万套之间。但是二手房有700到800万套，所以它计算的房价有是包括了二手房的房价和所有可交易的房价。中国一说房价，老得说一手房，二手房不是房子吗？你们的小青年为什么就不肯买个二手房呢？ 那任总 非要买一手房，这不是毛病吗？ 二手房也买不起了。 不对， 你现在 二手房现在便宜的还有很多， 哪怕帝王周边的那个二手房都3万一平米了。 你看看原来那个经济适用住房已经超过5年的，再卖出来那些房子没有那么高的价呀。 我告诉你， 好，任总带着我们去找点二手房去。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请你啊预测一个最坏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啊都往坏处想，就说这个地王迭出，咱就说北京或者上海啊，它这么涨带动周边这么涨，最坏的是什么情况？将来 泡沫了。 最坏的就是如果把粉丝卖到了鱼市价格，就一定是泡沫。 那这个泡沫 什么意思呢？就是同质的东西用不同质的价格去取现时候，你要区别开，鱼市如果卖的再贵它也不是泡沫，但是如果你把粉丝卖成了鱼市价格，就一定出泡沫。就像你说的，一个帝王出现，他会带着周边的房子都涨价。 对， 这是个错误概念。我们现在统计虽然涨了，但是没涨那么高。望京地区在大望京的地王出现以后，平均涨了4.8，它已经很高了。一个月就是一天时间涨了4.8，已经很高了。但它并不是蹦到很高很高。我们过去的地王啊，带动效应很大。过去地王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就是我卖了，我拍了一个地是10,000块钱，你下次拍个地是12,000，下次拍个地是14,000，就这么上来的。他这个台阶很低，所以他对周边的房子砰下就拉上来了，几乎是同步的。这次是什么？这次一下上了10个台阶， 横空出世啊！这 对了， 大家也跟不上， 所以大家也跟不上了，就二手房也抬不到那么高。这个地王的作用啊，和非地王的作用在哪儿呢？非地王是在我卖新房的时候价格提高了，你的二手房才起来。地王作用在我新房子还没建呢，地刚卖了，二手房就开始起了。 我这个地段就值钱了。 对了， 我将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不，我 如果是泡沫破裂了，会不会像当年日本他们现在老说？ 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没有到你说的这个泡沫破裂的地步。 他的意思是迟早会有这一天。哎，我跟你讲，政府除了把不要扶持地王以外，还有一样，我觉得西方政府做的很多的就是控制租金。像Santa Monica 这些地方，巴黎市中心，他们的二手房政府人为的控制，你的租金每年只能增加极少，所以它会有很好的区，房子租金很便宜。这个中国能不能也稍微学学这样的方法？ 可能暂时还学不到。比如说瑞士，他也是他刚才说那个是社会公民共同讨论的这个租金今年应该涨多少， 非常黄金的地方， 你随便 不能随便涨价。 对对对。 但中国政府现在做不到呢，什么？就是产权保护的决定啊，让他的政府资金要不然就低得不得了，私人租金要不然就高得不得了，因为他没有控制一部分的房租去平抑。 他可以用法律来限制， 法律限制你现在人家不干了，是吧？你通过不了了。那么法国同样有一个是，法国当时有一批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提出的叫公租房地区。是政府控制的租金价格的房子 啊， 有一批。那么他这一批房子呢，最后造成的结果说，你要硬把这价格提高，我就把那降，把你砸下来。他有一个条件。